收睇《台灣黑白黨》，今集繼續我啦，傑拉德， 我鄭托尼， 仲有， 係我神秘老温，大家好， 係、哎、次都好神秘嘅， 係扮神秘。 喂，講起啦，做有時候啲人問啊，做生意，即係好多人都問噶啦，即係香港朋友過嚟做生意啊，應該有啲注意啊咁啊。其實我之前都講唔少， 講好多，好多 啊，即係總之都係要努力啊，揾啱方向啊，或者知唔知？要遇到事啦，嗰啲啊都講好多次啦。但係一樣嘢其實之前我哋就比較少提嘅、 啊。 但係最近咧，我發覺原來呢樣嘢都要同大家講下 嘅，即係都重要嘅， 啲爭議性。 因為我同我即係我講到都有講，同我合作嘅生意，同我合作生意嘅人咧，係其實可以得到呢個好處嘅。 嗯， 嗱，我自己講一樣，呢樣嘢叫人脈。 哦。 咁我好多人都覺得香港都要啦，或者全世界都要。咁好啦，我唔理你全世界點樣啦。總之台灣咧做生意咧，或者喺度做任何嘢啦人脈係好重要， 好重要，非常重要。 即係以我為例啦，好多人都即係今時今日見到我見到咧，誒、哎、好似好即係唔好話名成利就啦，咁即係都好成功下啦，好多人 諗順順利利咁啦。 完全係因為我喺度11年前重返台灣之後咧，我認識得老温一個啫，當年我搞搞咁嘅。咁啊，好辛苦，就係、是、嗰段日子去經營咗我嘅人物嗰個網絡，先有今時今日咁樣嘅少少成績咁啦。所以人物係好重要嘅。咁我依家我再舉一啲例子啦，譬如好似今屆世界盃咁，我同阿羅姨提過噶。今屆世界盃咧轉播出嚟，有間電視台咧，我哋就冇合作嘅，所以就算佢成屆世界盃又播曬咧，都冇我份嘅。咁但係我都有份講，由16强開始咧就話事會轉播世界盃啦。咁我同華視係完全識嘅， 嗯， 咁但係點解我可以去到啊？就因為我有個朋友，即係都係講波啦，都係可以話同行啦嚇， 嗯， 都係 friend 嚟嘅。咁首先我唔係 friend 啦，咁佢同華視好熟嘅， 嗯， 咁我咪可以有咯， 哦。 如果唔係有咁嘅人物， 能唔到嘅話就冇機會。 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，且我有實力去到邊都成功嘅， 哦， 即係有啲人咁講啦，咁、嗯。我在台灣叫有，即係講波界入邊都叫有啲實力啦、 嗯。 如果唔係因為有個人物，我都冇有機會講噶。同樣情況，我都而家同華視傾緊，喂，有冇可能我都引接埋羅伊去咧？嗱，呢個人物啦，如果我成功嘅，我人物成功咗、嗯、如果引接唔到羅伊去嘅，咁我人物唔得咯。呢、 嗯、 個咪就係分別喺度咯。就是、因為我華視我唔熟，我真係冇辦法。你話我年代啊 ，CBS 嗰啲我熟嘅，我係有信心可以揾到羅伊去嘅。即係呢個好簡單例子啊。 系， 即系好似讲波，我阿罗伊讲得波就因为识得我，咁我可以引荐到佢入去。同样我喺广州都讲过噶，咁罗伊系艺人嚟噶嘛，因为佢有拍广告啊、成啊、拍好多嘢，咁所以佢系属于艺人嚟嘅。 系， 咁佢有支球队就叫明星足球队，咁点解我可以去一踢咧？我唔系艺人嚟噶，其实，咁就因为识得罗伊嘛，咁呢个咪一个人物咯，咁我就夹眼弯车边咪入咗个明星足球队。但成支嗰個名藝人隊咧，得我一個唔係藝人嚟啫， 即非藝人。 非藝人，雖然我係做電視，啊、實際上我唔係藝人嚟噶嘛。 哦、 啊，即係可以對應該算半個啦。咁所以就因為人物，我可以參加到 參與到呢個活動， 咁可以識咗好多大明星啦。咁講啊，有呢個咁嘅機會。 仲要係女明星喎，先死喎， 係嘛？ 黃彩華， 正喎、 啊。咁就係靠呢啲咁嘅機會，唔係人物係點嚟咧？咁你喺台灣咁耐，你係覺得人物如何？ 我講先啦， 咁啊， 梗係你噶啦。 因為好似記得你嗰排翻嚟啦，十幾年前嗰排翻嚟啦。其實我印象好深嘅，哇！你乜嘢都問我，幾乎 係啊， 即係連食餐飯，喂邊間好啲啊？喂裝鎖邊度好啲啊？整印章邊間好啲啊？買嘢邊度好啲啊？平啲啊？又點樣點樣各樣？講真，其實你自己都係摸索嘅，只不過你要可能花好多時間。不斷嘗試，再去比較，可能已經即係使咗好多時間、好多金錢，你先學到哇！原來呢間先好嘅，呢間先好嘅。但如果你經過一個熟悉嘅人去介紹，即係呢個所謂嘅人脈嘅話咧，其實你又快好多啲嘢，你就唔使再嘥時間話喂，我試完呢10间開鎖，原來呢一間先得喎，咁樣咁啊死啦！你真係有排搞啦。同埋有啲嘢唔係話成日可以試噶嘛，你開鎖唔知日日換鎖咩？係咪先？整完呢間，跟住佢話你佢又唔包你手尾嘅，有頭冇尾咁，之後你又要搞咗一輪，好多呢啲嘢嘅其實，包括埋你嗰陣時話有啲咩裝修啊，又揾下邊個幫你搞下，或者水喉嗰啲嘢，呢啲就好煩嘅其實。你如果揾到唔好嘅話咧，係好頭痕嘅呢啲機會。 咁啊，我十幾年前翻嚟，因為我離開咗台灣好多年。 好多年啦，你嗰陣時真係乜都唔知，乜都唔。 因為我淨係識得佢一個。 真係啊！你連租屋喺邊度租啊？點樣？開頭你當然住喺我度先啦。但係你所有嘅生活細節啊、各樣啊，你就算你坐車應該點樣啊，或者去台北啊點樣傾嘅，我嗰陣時係好密切嘅，我就幾乎日日你都問我啲嘢㗎，幾乎。喂，又要搞下你喎、啊？喂，點啊點喎、啊？ 要搞下你。 咁講真，因為真係好老友啦，已經識咗成二三十年啦，咁一定要幫㗎啦呢啲。只不過我覺得咧，其實除咗我即係、就是、我同佢交情之外咧，你喺台灣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就算做生意、生活，都離唔開啲同人嘅接觸㗎。同埋台灣真係好重視呢啲人物嘅關係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點樣去建立呢啲人物關係之餘，仲要去點樣維繫佢？你唔係話屌用完人哋跟住。跟住就以後唔揾佢嗰 啲，有啲地方嗰啲人係好多係咁樣。 我識 其實真係唔得嘅， 見咗噶 咯。其實真係唔得嘅， 見咗好啦，插你一刀先死啊！ 嗱，我話俾你聽啦， 某一個地方， 你當然你唔在意，誒、哎，我平時有事先揾你，冇事就唔理你嗰啲咧，啲人會喺心裏邊睇到嘅。 係， 因為我都遇過幾個，即係突然間，即係以前我唔識啦，打一句啊，哇！你三年冇揾我，而家揾我問呢啲嘢啊， 一定有問題。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即系咁样俾人答就真系好难答。 系啊， 同埋台湾系好好中意即系人与人 交往、 交往、交流。就算你成日同楼下嗰个看家阿伯都会成日倾下嘢嘅，或者见到啲师奶又嗲下两句咁样嘅，唔会话好冷漠嗰只嘅。即系你最起码你维系一个正常嘅一个耐唔耐即系大时大节，而家就简单啦 ，send 个WhatsApp 啊，新年快乐啊，各样啦。 近时打 而家都仲有嘅台湾， 系啊。 喂，而家连呢啲我都收唔到喎，我帮过啲人。 咁你咪普遍幫嗰啲係香港人嚟㗎？唔係， 哎呀， 係啊，幫下嘅，點樣同佢講？唔係咁講，即係意思就係話，你喺台灣你係好注意啲嘢啦，即係除咗人物嘅重要性啦，咁同埋就係點樣維護呢個關係？即係你耐唔耐你都要即係諗下人哋，最近好唔好啊？問一兩句咧，其實都有個心意咧，都唔同啲。呢個好重要啊！即係包括埋你將來。即系唔系话唔系好现实利用嘅，其实有阵时系互相嘅啲嘢。即系但有阵时咧，我会即系人哋帮过我，咁我咧会留翻呢个情，搵人我特登又唔知点样搵个理由又去帮翻佢又好，或者又去联络翻佢，咁有一个互相嘅联系咯。你唔系话人哋帮完你又唔收人哋嗰啲，我觉得唔系咁好咯。呢个真系。同埋讲到人物，即系补充翻啦。在做生意里面都是很重要，非常 重要，更重要的， 非常重要，即是重要过你做人的，其实即是平时生活的东西，生活细节可能都是湿碎的，你去这间餐厅不好吃就去第二间，将来不需要人家说特别要介绍过去，但是做生意的不同，如果你遇到个客或者你买一个供应商是差的话，你那一盘生意是影响很大的，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我以我的经验，即是已经在台湾成三十年了，差不多即系做生意各样都廿年啦，几乎我接触过，其实好多嘢咧，你会如果你有基本嘅或良好嘅人脉咧，做嘢都顺利好多嘅。譬如你突然间，我有样要揾、要开发咁、样，突然间即系谂到啊，边个可能知道嘅，就打去问下先。啊，问一问，哦，佢又知道边个，介绍一个系佢用开嘅好正嘅。譬如佢话喂，边间会计师会好啲啊？弹一间俾我，介绍俾我。你就真係慳咗好多功夫啦，唔使嘥咁多冤枉錢，同埋嗰個會計師又可以提供好嘅 service， 好嘅建議俾我做好多財務規劃，咁你咪走少人好多嘅道路咯，冤枉路咯，我意思，即係咁嘅意思咯。我覺得呢啲嘢咧，你即係有啲香港人啱啱初到嚟台灣，真係人生地不熟，你要即係慢慢要適應去建立呢啲咁嘅人脈，係好重要，非常重要嘅。咁阿鄭湯尼， 其實人脈呢兩個字咧，其實就係我覺得可能香港人係會有抗拒，就覺得係話唔淨止係，即係我講唔係淨止係台灣啦，佢可能會個近時一段日子咧，覺得大陸人係好講嗰種 關係， 關係令到嗰個關係或者人脈咧，又係人脈呢兩個字係一個負面嘅、 哦， 其實就唔係負面嘅， 關係即冇關係咯。 系咯， 哦， 即系咁样人物，佢其实比较 系关系就冇关系， 比系嘅就系可能学术啲嘅，即系其实人物就系一种 survey， 调查，你做生意一定要有民调、市调，即系市场调查，呢个系好紧要噶嘛。我调查一系你就靠自己嘅调查，即系话我去揾行出街 去尝试 去摸索去揾边间铺开锁好嘅，一系咧我打个电话俾记者得，喂边间好。 系， 呢个就系人物，即系都系要做呢个动作，就系 survey， 就系调查。 其实问题呢个调查系直接帮到你做生意。 好多 问题话经过一个咁乜嘢嘅调查，咁调翻转好似话，喂大佬，你问佢介绍个人会计师俾你识，咁其实调翻转话，佢都希望个会计师都希望佢介绍客俾佢。 系啊，冇错。 其实又唔系话单方面去问佢嘢，系后边啲人 佢又帮到 会 计师， 帮到嘢。咁佢做中间嘅亦都系有，起码。可能佢乜都唔知道，但係其實因為中間哦講緊係你講緊係某一個，譬如話佢講緊中間 嘅財務嘅問題，或者 但係你係講緊呢個飲食生意，佢唔識嘅。喂，久而久之聽下， 佢又知道， 佢又知道啲新嘅嘢。好似話真係好似前嗰幾排話，誒點解台灣都點解冇嗰啲麥當勞嗰啲機咧自己點餐嘅？ 哦， 咁我就話，喂，我終於對住個靚妹仔講嘢多幾句喎，答多幾句之餘，我冇咁黑板，我係。知多啲嘢，誒咁樣嘅女仔係點答你？係好粗魯啊，又話係，係係好斯文。 係咩？台灣都係冇呢啲㗎， 亦都係好， 我真係唔知道。 好好係一種文，即係調查調男調女。其實喺人脈之間咧，係會得到你更加多其他嘅嘢，令到你可以諗其他嘅方向嘅嘢。因為我哋頭先一開始都話做生意啊嘛，做生意我唔係話一世要做飲食㗎，我可以聽日做佢啦，即係咁㗎嘛。 咁另外我舉一個例子啦，有可能有啲人話請我有實力啊，去邊都成功啦。咁啊， 實力係咪自己行出街自己揾鎖匙咯？ 我舉一個好，我係輸咗嘅。嗰、那個例子我係輸咗俾人嘅。咁講真，如果講實力咧，我肯定我係喺台灣 強 排第一都排第二嘅。呢、個就係講賭波。 嗯， 因為我十年前翻嚟就開始搞賭波嘅嘢，咁 即係運彩啦， 咁就係足球彩券。咁有人知道我有報紙啊嗰啲，咪全部講賭波嘅咯。咁喺賭波界咧，我都係數一數二嗰啲嚟㗎，肯定係。我認為係實力最強嘅喺台灣。咁咧，咁我本足球雜誌㗎嘛，同時咁啊，最近有同問台灣嘅合法嘅運動彩券公司去傾廣告預算。咁呢間公司等於等同香港馬會咁嘅地位㗎啦，咁即係等於我同馬會傾合作。 合法嘅， 即係睇下佢落唔落廣告喺你個雜誌度。 咁結果咧，同時有一本咧就。嗰啲突然間先出嘅啫，即係唔似我雜誌係長期出版嘅嘛，做咗七年喺台灣。咁總之我各樣實力都一停強過對手噶啦。結果咧，運彩落個大廣告預算落咗俾佢，我得翻啲 都有， 有啲有咁我咩有實力噶嘛，咁都俾啲我嘅。但係好大個，起碼五倍啊，多過我五倍咧就攞俾佢。點解啊？因為嗰條友識得運彩最大粒嗰、那個。 我唔奇啊！ 你又唔识， 我唔识，我识系中级嗰啲中间嗰啲啫，即系都系属于 办事员嗰啲。 咁啊，又唔系咁 cheap 嘅，都系属于交层嚟嘅。但系交层唔够最大啦，嗰个啊， 唔够交啦，咁样 唔够交啊，咁咪输咗，有实力又点啫？咪输晒。咁我咁公开讲都唔怕，嗰对方嗰位听到啊，咁佢本书。你又唔系而家佢又唔系足球杂志，你落咗出 咁嘅特嚟嘅， 又唔识讲赌波。佢都落咁大廣告俾你，咁即係代表咩啊？識人都要識字啦，有實力嘥 Q 氣啦。所以咧，更加要經營人脈啊！ 識字係俾啲識人嘅人去用噶嘛，真係嘅。 先講識字啦， 即係好似嗰陣時咧，有啲嗰啲叫咩啊？嗰啲外父外母咧，哇！依個僆仔好叻，好有用嘅。好叻，好用咪俾人用咯，即系咁咯。 咁所以咧就我即系唔好话而家啦。咁经营人物系相当重要啊，喺台湾。咁你头先有提过话介绍嗰啲，譬如我同大家都知道，我唔怕公开讲啊。譬如我大家都好熟嘅，我成日都介绍下俾佢噶嘛。我啲讲明我系冇收过佣金嘅，但系咧我认为我好有着数嘅。但系呢个着数呢一刻系见唔到嘅。我卖人情俾佢啫嘛。 系啊， 咁佢欠我啲人情，将来。 有機會你需要嗰陣， 佢都幫翻你 幫手 或者將來我用到我移民咧， 係嘛？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嘅循環，即係等於互助一樣，即係互相幫助。你有能力先幫助人哋，人哋將來有需要幫助你嘅嘢，都 強調就係強調翻句，可能近時某個程度、某個地方嗰啲所謂人物冇咩有問題，咩冇問題就有問題。 有關係， 有關係，有關係，即係佢可能係有啲唔係咁合法嘅嘢。咁所以就擺咗元素擺，令到人哋覺得係依樣嘢係唔係咁好。 可能中間佢有啲係金錢嘅利益嘅嘢嘅， 有啲唔需要金錢嘅。 佢用金錢嚟堆積嘅關係，咁咪又唔同。 係啊， 呢啲又偏咗少少嘅。我嘅意思就係有陣時 做生意一定 用 情感上去協助各方面嘅。 即係做生意，你話唔用呢個人脈咧，真係死硬。 唔係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好多客咧，其實有好多人冇做生意嘅，其實即係認識落，跟住傾得埋又去，得閒揾下佢飲下茶，傾下，跟住有陣時有啲問題去同佢研究下，佢肯幫人哋嘅，咁互相咪會密切聯絡咯。其實好多人冇做生意，但係互相咧，佢譬如佢之後有問題， 介紹俾佢， 又會問下我，我又可以提供翻啲意見俾佢。 咁我最後講少少啦，我最近啊搞緊啲新嘅生意， 係 啊唔講咩字啦，成功先啦，而家傾緊嘅啫。咁但係我話想做呢樣嘢嘅時候咧，我啲人話出曬嚟啦， 好多人跳出嚟啦。 呢個又介紹邊個俾我 sell 哥，又介紹哇，同時有三間相關嘅公司即刻揾我啦已經。 咁嚴重？ 仲有一間仲好大添啊， 係嘛？ 哇哇唔使搞咁大製作啊，我都嚇一跳，即係。呢啲咪人物咯， 系 咁啊！ 不過你自己都要分辨一下喎，有啲可能真係為咗掠水點樣， 當然揾奶 要清楚一下喎。 當然有啲詐 唔係個個係啊，唔係個話幫就係好嘅喎。 咁 你自己 咁有啲 篩選下咯， 大公司信 得但咁嗱，依、這個就係話自己嘅能力去分辨啦。係 啦，係識字嘅 時候，識字有啦， 識咗人先就識字。 因為好多老人家咧，俾人詐騙之前，你都話佢會幫佢啊！你咁老人家，我幫你點樣啦？攞個印章嚟俾我，幫你吸引攞錢啦。嗰只噶嘛，好兴 大镬， 呢啲要小心啦。 最后讲几句打广告啦。咁啊，之前我讲话，即系同我哋合作做生意，睇落好似，哎哟，又俾你着数，赚一笔咁。其实将来可能我帮翻，或者我哋帮翻嘅时候，好多你自己睇唔到嘅数，将来嘅冇人知嘅。但系我同你三唔识七，你我点解要帮你咧？咁你都要俾啲诚意我睇噶嘛。 最靓系识到我哋呢班人， 同我合作，咁呢一年我哋咪可以建立个关系。咁将来你需要做咩嘢咧？我哋尽量揾我哋日后协助你咯。即系呢个我成日标榜嘅同我哋合作嘅生意嘅优点喺度咁啊。即系同唔同我哋做系你自己选择。我其实有睇我嘅节目，我哋成日即系我哋好少成日提生意嘅、 嗯， 即系成讲一讲买广告咁样，其实好少讲嘅。 咁大家都系本业嘅咁样 啊。大家再想想啦，好啦，咁啊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，下次再倾啦， 拜拜， 拜拜。